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基督已经得着你了，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基督已经抓住你了，他也不会丢弃你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得着你了，他抓住你了，他也不会丢弃你了。他为什么得着你呢？是因为他要带你到他的家，天堂。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了，但是这个天堂你还没有得着，你还没有进去，你还在这世界上。是的，耶稣已经得着我们，他也已经给我们永生了，我们不会死的灵魂生命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还不能享受天堂的荣耀，我们还在等。那么在这些等待的日子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向着那前面的标杆直跑，我们就跑上帝给我们要跑的生命路程，这是一条往天堂的路，我们一定会到目的地，因为耶稣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永生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因此我们还是跑，也专心跑。我们注重，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有太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注重，我们可以专注他们，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粪土。至宝才是基督和他所给我们的拯救和永生。好，我刚刚就是总结我们今天讲到的书信，今天的就是正道的经文，腓立比书3:8-14，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保罗知道他会到天堂，他说在12节，基督已经得着他了，已经抓住他了。保罗强调上帝已经给保罗一个完整的公义，这个义绝对不是因为保罗自己遵守律法而得的，而赚得的义，不是。这个义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义，保罗借着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也白白地领受这个义。保罗在9节说，他在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这义和永生是上帝所赐给保罗宝贵的礼物，但是天堂保罗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得着，还没有抓住。保罗还有时间在这世界上，所以现在保罗做什么呢？他注重基督。保罗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督身上。在这7节的经文里面，保罗10次提到基督。在8节，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已经得着保罗，保罗已经在基督里面，但是保罗想要更认识基督，这是最宝贵的。保罗注重基督，包括他要跟其他的人分享这个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基督。在他的书信里面，保罗常常提到这个。比如说保罗说，虽然犹太人所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所求的是智慧，但是保罗所传达的是 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另外也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上帝在基督里多么的爱保罗，多么的祝福他，所以保罗当然想要多认识基督，也把宝贵的基督传给其他的人。那么保罗是个使徒，上帝给他的呼召把基督那样传给其他的人是蛮特别的，蛮独特的。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是使徒，也只有我是个牧师。我们的呼召，你们的呼召，跟使徒的跟牧师的都不一样。但是就像上帝给保罗基督，也给他永生，上帝也给你一模一样的这些祝福。你们都跟保罗一样是上帝的儿女，你所领受的天堂也跟保罗所领受的是一模一样的。基督也得着你了，基督也抓住你了，基督拯救你了，你们借着上帝给你们的信心也都是与基督连接的，你们都有基督的义披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并且上帝也应许你们，他会保守你们一直到你进入了天堂。但是你还没有到，所以你做什么呢？你当然想要更认识这位至宝耶稣基督，也想要把他传扬给其他的人。你不是使徒，也不是牧师，但是你不需要当使徒或者牧师为了多认识基督，也把他传扬给你周围的人，从你的家人开始。你非常容易在教会里面多认识基督，在家里借着你自己看圣经，也跟你的家人一起看，你也非常容易更认识基督。那么你们如何把基督传扬给其他的人呢？首先我们就好好地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好好地当上帝的儿女。我们认真当一个好丈夫或妻子，当一个好父亲或母亲，当一个好儿子或女儿，当一个好员工、老板或者学生。我们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当光、当眼，我们这样做会有机会见证基督，传扬基督，分享传扬这拯救人的福音。我们这里没有人是使徒，也只有我是牧师，但是这样是好的，因为在这世界里面到处都需要基督徒，在每一个场所，在每一个环境都需要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很多地方，很多人，牧师不容易接触到，牧师也不容易跟某些人沟通，但是你们都在这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你们都跟这些不同的人接触，你们可以最适合地在你们不同的领域里面跟你周围的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那至宝耶稣基督。那么除了赐给我们基督，除了赐给我们基督和永生之外，上帝还给我们很多其他的祝福。他赐给我们，我们的家人，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名誉，好的教育机会，音乐或者运动的才能，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物质的东西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的房子、车子、iPads 等等。那么这些本身是上帝丰富的祝福，他们本身不是粪土。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身上，我们如果一直注重这些而忽略基督，忽略上帝的道，也忽略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上帝的各种祝福，分享 基督自己，那么我们就是在错用上帝给我们的那些祝福。这些不同的祝福本来就不是至宝，至宝乃是基督自己。基督丰富地给我们这些，为了让我们欢心地享受他们，但是绝对不是为了当作我们的至宝。当我们的家人超过基督，我们的工作超过基督，我们的教育或者我们孩子的教育超过基督，我们健康的身体超过基督，我们的音乐或者运动的才能超过基督，当我们的房子或车子超过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悔改。我们应该跟保罗所说的一样，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我们太注重那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在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在往错误的方向而直跑。在我们生命的路程，我们有时候很明显地有错误的方向，常常在忙碌中我们好像没有方向，我们这里跑我们那里跑，就是乱跑，那就是没有方向。我们只有在试着跟得上我们自己的忙碌而已。特别在疫苦期的时候，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他跑得最好，是他跑得最值的。那么他跑去哪里呢？他就是很直接地跑到十字架上，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为什么那么认真地跑这种受苦受死的路呢？就是为了在他的大恩典大怜悯里救赎我们常常乱跑常常跑歪的罪人。基督跑这条路是为了给我们赚得我们的赦免，赚得我们的永生。耶稣跑完那受苦受死的路，他三天后就很荣耀地很得胜地离开坟墓，跑回天堂，完成他拯救我们的路程。接着他的道，他就赐给我们这个拯救，赐给我们这个赦免，赐给我们他自己的义，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已经有了，基督已经得着我们了，已经抓住我们了。耶稣也继续借着他的道坚固我们在他里面。现在在这些我们还没有进入天堂的日子里，我们就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仰望他，我们注重他，我们的至宝，我们跑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要跑的路程。我们跑的当然没有耶稣跑的那么直，我们还是罪人，但是我们还是跑，圣灵也帮助我们跑，我们也有进展，我们有时也和耶稣一同受苦，我们有一天也会效法耶稣的死，我们肉体会像耶稣的肉体一样受死，但是我们也会和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就进入天堂与他同在。但是那一天还没有到，所以在这些我们还在等待的日子，我们就多认识基督，也多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传扬这至宝基督。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一天会到了标杆，会得到耶稣给我们所赚得的奖赏，我们一定会得着他。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得着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